高祖吕皇后，父吕公，善辅人也，好相人。高祖威时，吕公见而异之，乃以女弃高祖，生惠帝鲁元公主。高祖为汉王，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，二年立孝惠为太子。后汉王得定陶妻姬，爱姓，生赵隐王如意。太子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累己，常欲废之而立如意。如意累我，妻姬常从上之关东，日夜提气，欲立其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，昔见亦书。如意且立为赵王，刘长安，姬待太子者硕，乃公卿大臣正之。及叔孙通见，用刘侯之策，得无益。吕后为人刚毅，左高祖定天下，兄二人皆为列将，从征伐。长兄则为周吕侯，次兄视之为建成侯，待高祖而侯者三人。高祖四年，临泗侯吕公薨。高祖崩，惠帝立，吕后为皇太后，乃令永相求戚夫人，坤乾义者一，令冲。戚夫人冲且歌曰：子为王，母为鲁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，相离三千里，当谁使告汝？太后闻之大怒，曰：乃欲以孺子也。乃召赵王诛之，使者三反。赵相周昌不遣，太后召赵相，相征至长安，使人复召赵王，王来。惠帝辞人，知太后怒，自迎赵王罢上，入宫，协与起居饮食。数月，帝臣出猎，赵王不能早起，太后赐其独居，使人持阵印之。持帝还，赵王死。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熏耳，印阴药，使居居狱中，名曰人质。居数月，乃召惠帝视人质。帝视而问，知其戚夫人，乃大哭，因病遂于不能起。使人请太后曰：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复治天下。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，七年而崩。太后发丧，哭而泣不下。刘侯子张必强为侍中，年十五，谓丞相陈平曰：太后独有弟，今哭而不悲，君知其解未？陈平曰：何解？必强曰：帝无壮子，太后畏君等，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，将兵居南北军，及诸吕皆官，居中用事，如此则太后心安，君等幸脱祸矣。丞相如必强计请之。太后悦， 其哭乃哀。吕氏权由此起，乃立孝惠后公子为帝，太后临朝称制，复杀高祖子赵幽王友、恭王辉及燕王建子，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，台地产为梁王，建成侯世之子陆为赵王，台子通为燕王，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，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，兄周吕侯为道武王。太后持天下八年，并犬祸而崩，与在五行制，并困，以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梁王产为相国，居南军。借产禄曰：高祖与大臣曰，非刘氏望者，天下共击之，今望吕氏，大臣不平，我急崩，恐其为变，必聚兵未攻，甚无送丧，为人所至。太后崩，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、朱虚侯刘璋等共诛产禄，西补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，而迎立代王，是为孝文皇帝。